但係阿歡喜啊，牽呢個歡喜嘅言啊，將來咧下日可見面，呢個就結人緣。始終本無贊，贊即失道矣。呢、這個禪宗啊，冇得贊，一贊就有人我，一有人我就失咗呢個道嗰個矣。則亦贊不忘，自性入生死啊！則亦亦又贊啊！你亦我，我亦你，咪贊咯。則呢個亦贊不忘，就有是非。一有是非就自己入生死，自己入生死啊！何累嗰、那個佛性嘅旁你入生死，自性咪入生死啊！你啊啊執是執非就入生死啊！帶你當你嗰個自性咯、哦，旁你哦入埋生死，自性唔會離開我哋啊！你執是非啊，嗰、那個自性我執是非嘛。啊、你執是執非啊，梗係入生死啊！但呢個是非啊，自性不執是非啊，佢唔應該入生死，但係佢唔離開你，咪害你入生死，自性咪入生死。假如自性唔入生死啊，我哋人人修行都見唔到自性，就係自性慈悲啊，害我哋入生死，我哋就生起就生死可以用用功噶嘛，可以變翻自己嘅自性。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佛性、啊、所以富大士文夜夜都跑佛面，这个是自性，朝朝都难共起，这个是自性。以脈真相隨，動靜不同句子、啊、而身影相似，是何不相離、啊、这个是自性。夜夜跑實個佛面咧，呢、這個自性啊，朝朝都還共起啊，共呢個自性一齊起牀啊，動靜啊真相隨，以脈同句子啊，呢、這個咪自性，所以自性咧 啊共我哋一齊入生死，是途中聞悉解義，福界則乃定態是。我的海賊總是卜卜的攝心，這個心不可以放出來，收起來攝心，以法的受行，但不貪贊，誰又貪贊這個祖位啊？乃至大事就不久自曬啊，知道六祖大事不久的，就離開這個世界，不會長久自就曬得，不開就上座。再拜得問矣，和尚入滅之後，亦不當負何人？和尚啊，你入咗滅之後啊，你呢個達摩羅夷啊、見性啊法，你又負俾邊個人呢？是，以大凡至先法，以至以今，我自從先法就從大凡至開始先法。韶關咧呢個大凡至啊，開始先法。以知以今初六流行，你哋初六咗啦，可以将嚟流行嗱，初六就流行。末日法火行兵，佛火得佛释迦牟尼佛，赞火啊，六祖六祖咪赞火，六祖所施嘅法就唔系法火，六祖咧着重实践，不行受法，所以正嚟行。我先有个法咯，你哋有但行嚟受法啊！又实行咯，所以就嚟行经嗱、啊。我所说嘅法咧，名为法火行经。呢、这个法火咧，有受法嚟但行受呢个法，所以名为法火行经。而單守護喎，你哋黃大子嘅個個都要守護呢部《法火行經》。大聲傳授啊！你哋還要授俾別人啊，授俾徒弟，一個就授一個，一個就傳一個，大聲就傳授。道之貧山，以呢個《法火行經》嚟修行咧，個個都得道。道之貧山。同丹比岸， 但以使痴未未正法，以呢個法波行徑嚟講咧，呢個就正法。六祖所示嘅法叫做法講啊，啊，是未正法。今未以擔先法，不顧其已啊！六祖今日，所以你哋個個先呢個法啊，法就先啊，不顧其已，但我而已啊，唔顧。开嚟耳灯顺根都顺咗，但我个耳就表顺。现在你个个个呢个顺根咧，顺效咯，成熟咯，不必用嗰个耳嚟表呢个顺咧。啊，顺有此法，铁定无疑。你哋对呢个法咧，见性成佛个法，铁定无疑，不必用嗰件耳嚟表顺啦。今日大事，你哋個個都能夠啊！破誕而來嗰個戒業啊，全佛甚恩，今日大事。言具善祖達摩大師，富受大衣，以不合傳。言我根據善祖，善祖過去咧，過去呢個祖師啊，達摩大師咧，富受大衣。护法同埋受戒耳，呢个耳不合传，呢耳啊唔应该再传啦。啊，六祖啊，受戒耳咧，转人讲咧，假如本来此好，前不勾埋情，一化害五业，结果的自然成。唔就帮达摩，帮我本来到此土就帮你动土。动作就为真贪，前不够耐性，达摩嚟动到个责任咧，就前见性嘅法，前见性法够当时世间人着相嗰个耐性，当时啊世间人个个都着相，相连者着自法嘅名相，嗰个大法师着咗自法嘅名相。中年者就着呢个罪福嘅相，求罪善，求福嘅灭罪，着呢个罪福嘅相。啊，下年者着咗呢个超度嘅相，所以六祖嚟达摩来咧就前不够晒人着相嗰个埋情，着相就不能见性。你系男子，你着咗男子相，你不能见性。你是女子，你着到女子相不能见性啊！呢、这个散罗大地，你着到散罗大地相，你也不能见性。功名富贵啊，你着到功名富贵相，你也不能见性。何况着呢个罪福相，着到自法嘅名相，一样都不能见性。所以达摩祖师啊，嚟我哋洞土咧，前见性嘅法啊，破救呢个世人。入相嗰個埋情，一化害五業。今日達摩嚟咯，話我嚟啲時候一朵花，一朵化就害五業，五業都有五煩，嗰朵化咧就有五煩。一化害五業，結果自然成。達摩一化害五業咧，就輪到六祖啊，嗰陣時就結果，開化就結果啊。六祖咧就結果啦，結果以後啊，見性成佛嘅法門自然隨住都結果變成，所以呢個語啊，前到六祖就不前，結果都自然成咧，還前咩語咧？一化就害五業，一化害五煩，呢個業就當個煩，化煩化煩啊！害犯咧，一化害五犯，結果啲人見性成佛嘅果，自然脆脆都成就，就得翻啲恆河沙數。八公樓入此土，菩提八摩尼坐土啊，六代前依天下物，後人得到都可盤數，結果自然成。舒服人以单人欲成就种子，你哋欲想成就一切嗰个种子 咧， 虽达一相三昧，一谈三昧，一切种 空借如來嗰個字，但呢個如來嘅字氣咧，你哋有咁大一相嘅三昧，唔係一行嘅三昧。若以一切處而不自相，一切處，我哋莫自呢個相。一切處不自相，不自咩相？愛就不自六塵嘅相，六塵嘅相萬不能見開如見六塵如不自相，愛就不自六根嘅相，六根嘅相不能自見有六根開如不能自，一自就有我相。眾犯就不自六色嘅相。綠色的相不能自，一自耶，就有分別，就會當面對。所以耶，綠根相、綠塵相、綠色相，自山河大地的相，一切星塵的相，草大人畜的相，富名富貴的相，貧富苦樂的相，一切都不自。不自以悲相中就不生障碍咯，相就见多咯，不能自，唔自咧就不生障碍，相咧就有好恶噶啦，有好丑，但系我哋不自咧，所以不生呢个障碍，亦不取舍，相你一定有美恶噶嘛，人嘅相有美恶，物嘅相都有美恶。山河大地的相都有你哦，但我哋不自益，不取舍啊！呢个心就不取不舍，不念利益成败等事。我哋不自相咧，相就必定有利益，咁咪成功失败嘅事。我哋不自相，不念，不念未来利益成败等事，一切处就不自相。現在的相不自，心不障礙，心不取捨。未來的相咧就不自，不念利益成敗等事，冇未來嗰個心，又冇現在嗰個心，就變咗無心。無心喎，呢個無心嚟住。無心咩境界？無心就安，無心就無事啦嘛。無心無事咪安行。你一自相咧就有心就有事，不自相咧无障碍心，无取舍心，无利益成败嗰个心咧，无心就无事安行，无心就无念，无念咩就恬静，恬静安行就恬静，呢个心就安行，呢个心就恬静。那無事就安閒，無念就恬靜，虛容淡薄，虛容呢自足，這個心呢離一切相不自相，心之後呢自己可滿足，虛容呢淡薄，淡薄的離欲，我不自相離了一切物欲，這個心之後就淡薄，虛容淡薄，今日呢個心又安閒恬靜，虛容淡薄，呢個就無相無心無念嘅境界，此名一相三昧。呢個就一相三昧啊！一相三昧嘅宗旨在邊個地方？一相三昧嘅宗旨就係明心，明心咧就萬法一相。呢個。你真明心啊！你不自色生心，不自性啊，未觸他生心，應無所自生其心，所以不贊愛，不取捨，不念利益成敗等事，令到呢個心安閒恬靜，虛容淡薄。呢個無心咧，空光嘅現前，萬法就一相，所以證明一相三昧。一相三昧咧。嗰陣時咧就明心啦， 一一采取，行至助我，纯益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就明一行三我。佛祖讲，一相三我你就得噶啦嘛，一采取不自相，心无真我无取舍，不念未来成利益成败等事，令到呢个心安闲恬静，虚荣淡薄无心。啊！無心的萬法一相，這個就一相三愛。啊！萬一首先一行三愛，你無心呢？你明心呢？明心是見性，見性是從性起行，從性起行啊！啊！就屬一直心了嘛。你不從性起行，不過心不得直的。從性而起行，所以古人話：率性至未道，率性啊，率呢個性啊，見性就率性啊，見性就從性起行，從性起行咯、行事從行事的直心行，知事的直心知，做事的直心做，惡事的直心做。所以一一太聚行至助我纯一呢个直心咯、从性而起行咯、率性而行，率性行至助我，根本啊行又直心行，冇得行嘅声，至又直心至，冇得至嗰个声，助又直心助，我又直心助，啊直心嚟行至助我。我純一的直心，純一的直心咩？一念就萬年，萬年就一念啊！純一的直心咧，行至助我打成一片啊！打成一片咧，呢個心就唔會焦灼，心不焦灼嘅，佢就不動道場，真誠淨土咯。嗰陣時咧，心淨咧，嗰個覺土就淨，真真誠淨土。此為一行相愛。一行三愛咩啊？出性而行，但你要見性咧，見咗性啊，從性而起心，出性而行，行至助我，都係一個直心。萬年就一念，一念萬年，化成一點。不過心咧唔會走錯，呢度不動動嘅，真誠淨土，呢個就成為一行三愛。一人歸三愛咯，一相三愛就明心，萬法一相；一行三愛就見性，從性起受，純益純一直心，行至助我呢個直心。嗰陣時咧，就不動到成真誠淨土，呢個就一行三愛。一人歸三愛，而地之有種，當然大地之下有種子咯。大地一含藏呢個種，長養嗰個種成熟個果實。你有咗種喎，大地咪含藏呢個種子，含藏呢個種子咯。根勤枝葉開花咪結果，嗰陣時咪含藏長養成熟其實。花下結果咩？根勤枝葉咩？花枯就果實咩？花枯就開花啦，果實就結果。所以地有種就含藏長養根勤枝葉花枯果實成熟其實。一相一行都亦不如是哦。有咗呢個一相嘅三愛，明自本性；有咗呢個一行嘅三愛，見自本性。又明心又見性咯，哦，那咩咧？順就為根，順就近咧，定咧就為智，味就為業，愛果嘢嘅化，咪結菩提果，咪亦菩提，係嘛？順近咧就戒。戒行咧，信就为根，戒就为行，定就为智，慧就为业，爱摩耶化咪结菩提果，咪而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样。 我今日先发都有意思。六祖话：我今日对你先发，阿姨呢个啦，合时合时。普人大地嘅众生，以单佛性一皮子种子，你哋人人都有佛性，单元种子，而子渐合。而当我先发个发水耶，哦，你哋佛性种子个个都萌芽，色界就发散。成五子者，必莫菩提。吃当我先发，你哋有佛性，佛性萌芽咧。咁样咧，啲成五见性嘅子啊，必定咧获呢个菩提。而唔行者，定正妙果。啊，你闻我先发。见性从性起受啊，一定咧正呢个妙果，而唔行者定正妙果。即系六祖话，你哋人人都有佛性咧，听得我先发，个个都明心成智者，揭莫菩提，个个都见性，而唔行者定正妙果，听悟解义。六祖咧就有前八嘅答，心地。含子种，普贤色皆闻，第五花情意，菩提果自成。任何一个人，不过什咩都含，我就种子。含咩种子啊？含呢个慈悲喜舍，三分四智，五眼六通，七菩提分，八圣道分，打无漏嘅种子。唔系含有漏嘅种子啊！心地咧，心地的如来藏，如来嗰个心地藏啊，含有十力四无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我，啊，慈悲喜舍一切呢个无漏嗰个种子，啊，心地含自种，诶、啊，李嘉诚智话六道万行太重义，太后嘅唔可以足，即系心地含自种，普贤色皆闻。听到六祖先发咧，翻嚟落大雨，个个咧呢、这个种子就萌起，大认为个种子系萌芽，慈悲喜舍嘅种子系萌芽，三身四智嘅种子系萌芽，诶、啊，八解六通嘅种子都萌芽，通通萌起，好易识大萌，系萌芽啦，嗰种无漏嘅种子萌芽。哦，所有呢个种子嘅萌芽，嗰阵时就明心，分五化情，分二万法心化二啊，万法都系离心咯，心都有含万法，分五万法心化二，啊，分五万法心化二咯，嗰阵时就见性啊，见性菩提果自成，诶、啊，见性起受无相无碍，个佛果咧脆脆都自然成。六祖就帮咗啲手格，事先介意，亦其花无义，花就冇义。佛方佛土仲未有一成花，嗱呢个义，花咧成佛之花，啊，冇呢个圣文言光嘅花，三成都冇嘅，何方人现成咧？系嘛？舍三成之奇，显一成之身。花都系成佛嘅花，都十方佛土中未有一成花，诶、其花无二，只有一花，啊，系同你成佛嘅。所以在呢个花化境嚟讲，一人三变身，一花黑妙足，一清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，啊，只有成佛嘅花。白背手，白带头，以此供养佛，而是之人花，具足大悲心，哦，皆已成佛道。每隻手戴個頭，咁樣嚟供養佛咧，個個都成佛。啊，乃至紅紫氣最沙都為佛塔，係嘛？而是之人打戴佛道，嗰啲紅紫啊，用啲沙嚟做個佛塔，都成佛。這法咧就係成佛嘅法，冇你一個，誒、啊，帶領你成佛嘅，就其他無義，冇你一個，啊，只有一個係成佛。其花都无异，其心亦异。你呢个心咩？心作咩啊？心唔会作罗汉嘅，唔会作骗人嘅，唔会作地狱比众生嘅。呢、这个心所作，我哋作法，冇大有作嘅。 即心就發，唔可以話即心係忍，我咁樣講嘅，又話即心是天，即心是佛，其心亦然。呢個心咧亦無二，心所裝就係佛，其心都亦然啦。我哋唔好辜負嗰個心咧，呢個心係裝佛咧，你就唔好裝人咧，裝男裝女嘅，裝天啊裝我受羅啊，辜負咗個心。心係裝佛噶嘛，佛啊冇你一個，只有成佛嘅法，其心亦無二，都唯有裝佛嗰個心，冇別呢個心嘅。嗱，其心亦然，祈禱啲清淨啊，今日咧。呢、这個見性嗰個道啊，八八嘅清淨，慈悲喜捨清淨，大定未清淨，三身四智五眼六控都清淨，即係其道都係清淨，啲無智相啊，冇咗八相，冇咗地法相，單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一切不離相，慈悲喜捨離慈悲喜捨嘅相。布施的嚟布施嘅声，忍辱的嚟忍辱嘅声，未尘的嚟未尘嘅声，晒呆的嚟晒呆嘅声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话：未尘即非未尘，晒呆即非晒呆，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。忍辱即非忍辱。所以咧，祈祷清净都亦无二相。一切法咧离相清净。而單神物觀淨咯，你哋神物真係觀嘅淨，冇咗個淨係求淨，觀淨觀淨成相，變咗個正常。講明亦無智相咧，神物條觀淨咧，用功咧觀淨觀淨到成相，搞啲個正常出嚟。正常係邊咧？正常唔正得嗰個去。所以你單神物就觀淨成相，得空其心咯。觀嗰個空咧就心，心唔係空嘅。你唔好觀嗰個空是心嘅。觀多個空咯，呢個係我心啊。一個空係心，呢個虛空就心啊。切莫觀嗰個空咧就當係自己嘅心。切莫觀呢個淨咧就有相啊。觀即係淨相出嚟。觀空是心，哇！嗰兩種毛病啊，錯咗呢個格。修行的人觀咯，觀正就成相，觀空就是心。嗰兩條路咧就行錯咗啦。即係寧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錯嘅。即係六祖啊講過咧，禅定啊講得好清楚，觀正成相，順物啊。觀空是心，順物嗰兩件咧，你冇錯。此心乾淨啊，你個心本來係清淨嘅，何必有觀淨成相嘅？你嗰個心啊，本來係清淨啊，何必有觀空是心？你呢個心啊，本來係清淨，吹不得，捨不得咯，無可吹，無可捨，無可取捨。無可吹，無可捨，方便努力啊！你哋努力去，嚟努力嚟用功咯，隨緣巧去，依時途中作乃如佢。大事七月八日，七月八日初八日，不被忘人業，唔欲被神咒。我有相反嘅神咒。神咒即係六祖嗰個大人啊，神明以丹出嚟咒七，你哋咧快啲辦啲買一隻咒，同埋七嗰啲姐就爬書度聽，因為保留曹太啊，曹太書當馬把嚟有時，行到馬把咧就可以坐前，坐前咧就落啲個黑浪。我就搞呢個散水河口，散水河口咧就寫呢個曬放，曬放冇啲袋就當六祖嗰個龍山咧，神明啊，而丹祝你就真，大眾開路登天，大眾啊，點喊俾六祖走咧？開路咯，神天知知佛出現都由此天台咯，知佛出曬，你到中山。中山道前咧，個個都有人啊！ 有來就有去，你必成現、有來必定有去，這個你就成現呢。自佛來這個曬旦成佛，到眾生，眾生都到盡了，有緣眾生到盡，個個呢都入天堂，有來有去，你就成現，不成我有特別嗎？不知形態，未必有所，我這個形啊，態不得形。形態啊，叫埋鞋筆。嗱，呢個字旁咧又執錯嘅。咦，呢個鞋字應該用個筆字旁邊，佢又執咗個馬字。唔知形態，未必有所。我呢個形態呢個鞋筆啊，從邊個地方來，從邊個地方會問，未必有所。中意師從此去，走萬行。大眾嘅流嘅，龍中大師啊，你從此去啊，走馬就翻嚟啊，或者走啊，或者馬你翻嚟啊，希望龍中早晚咧就回呢個朝廷。師爺跌落地根，來是無巧啊，跌從根生，跌落地問根，來嘅時候冇巧喎，唔話得你定係邊咧翻嚟咯。來都會攞，不過望下我幫唔出咩時候翻嚟。但如果個葉落係咪從根嘅生葉嘛，葉落咪避翻嗰個根咯。從根生枝葉，葉落避根來是無巧嘅。又問葉正不眼狀的前夫何人？正不眼狀咧，而來呢個正不眼狀咧，前邊邊個咁啊？再問老祖啦，是有道者得，無心者控咯，個個都得，前邊個個，只要你有道咧就得噶啦。咩道啊？都係為大眾嘅，都係為人嘅，都係為眾生嘅。那嘢眾生啊，冇地方住，這個大道咧就成就呢個地。地在天浮，天浮地在呢個就道啦。天浮眾生，地在眾眾生。眾生我冇得食咯。所有功夫都係菩薩嘅神力化出嚟，等眾生有得有功夫食啊嘛。咁嘅眾生有你嘅水飲啊。地藏經講，乃至河池前者，利他別人。呢個河啊、池啊、前者，都係佛祖嘅神力化出嚟利他別人。呢個咪道咯。道咧就係利眾生嘅。你有咗利眾生嗰個道心咧，你就得道。得咗道咧，你就永遠咧利眾生。如果你冇道心，你得個道嚟做乜用咧？這個道是利眾生嘛，道不是利己的嘛，所以歷代祖師個個都有道心，源頭得道，六祖八個月做買接奉做個飯頭，未埋山做這個點座，五祖磨谷他說那個叫行堂，通通的都是有這個道心被大眾後來得到道，得到道又是被大眾，所以有道者得自私自利啊，無道心得到道，但你得到道你都不用，你都沒有被大眾的心，這個道理你都不懂用啊，所以有道者得，無心者痛，有心不可以痛過道，無心啊由雨水啊流痛一樣就痛啦，都無心嚟解痛，有心唔痛，邊有得到無心咧？念佛，初初你有心念，後來變得邊念咧？變得無心念咯。持咒，初初你有心持，後來持得啲字咧，變得無心嚟持咯。用功，初初你有心用。用得咁上下就無心去用，有心用的時候不會痛，無心用的那陣時會痛咯。無心者得，你問我正法眼狀前夫何人？有道的人，有道心的人就得，無心的人就痛。二 未知從上佛祖應現以來傳授幾代呢？未知啊，從上嗰個佛祖個佛出曬，祖出曬，應現出曬以來傳授咗幾代，然後傳授啲老祖咧，天歲開始知古佛應曬，即係以無數量不可大呀。古佛出曬成等正法，廣度群埋啊，所以已經無數量咁多可以大數。咩？你八卦幾高？我會日月擔明佛，有80,000日月擔明佛咧。誒，我會文字再忙，有2億文字再忙喎。誒，呢個過去都佛就過了啦，不可大人。但以七佛為始，七佛為始。過去啲莊嚴劫，過去有一個莊嚴劫，一千個佛出曬，再下三昧佛咧。其和師佛、智喜佛、其捨爆佛，最後三佛。今日今日延劫，現在呢個劫就延劫咧。我哋而家呢個劫就延劫，延劫啦，就有四位佛出得曬啦。第一，拘留信佛；第二，會羅含摩尼佛；第三，就迦葉佛；第四，就釋迦牟尼佛。過去三位，現在三位，就七佛。七佛長壽嗰個片咧都會見到，天人長壽會見到七佛出世，只為七佛。釋迦牟尼、釋迦文佛，佢只有呢個正法眼藏咧，手傳咧就傳俾摩訶伽傳傳。啊，有一件咧，大梵天王供養呢個金色啊，有銀花，曬邊就念化時鐘。百萬人天色太狂臭，唯有金色頭殼大戰車破顏微笑，曬天啊！知道佢會會意啦。所以曬天講啊，話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護足摩訶伽耶如大一代祖。佢係做大一代祖嘅，前佛心印啊！第二粒阿难见者喎，阿难就佛的使者，又佛嗰个唐晒攞，佛嗰个见面。阿难见者有一日咧，大业咧，阿大业大业啊，见者师兄，师兄师兄啊，晒边前呢个咁难加沙之外，别前个什么啊？大业啊！乃成阿难，我当吃门前擦干净。阿难就唔做，唔做啦。嗱，大业嗰个心印咧又传咗俾阿难。我当吃门前擦干净。阿难就唔做啦。阿难得咗呢个正法眼藏咧，又传俾大三昧相和。相和和修见者，相和和修见者得咗正法眼藏咧，又前俾大四位有破谷破见者，有破谷破啊！呢个人了不起啦，黑道人，道咗两副差唔道咧，就爱一条仇，帮就个石室，喺嗰个石室定放一仗，后嚟到咗再后临入涅槃咧。我一條竹籌啊，趕嗰個石室，拉唔到幾多人唔到，呢個有我工作。本來呢個魔王咧就嚟破壞我哋修行人，有我工作啦，服咗呢個魔王，魔王啱嚟，魔王都打咗嚟，有我工作戰者，佢前一佛嘅心印，有個工作戰者前的大五味咧。太多加见者，太多加见者又将佛嘅正法眼藏咧传俾大六代啊！离者加见者，离者加咧又将正法眼藏咧传咗大七代啊！河水密多见者，河水密就传俾佛陀难河见者，佛陀难河 是对佛陀蜜多见者，佛陀蜜多是对协见者。哦，呢、这个协见者年纪老啊，有白发。但我年纪咁老白发，我要勇猛精进，唔瞓觉，协不自直，所以叫做协见者。哎，协见者得不正法眼状咧，是非常苦。罗耶舍见者，啊，耶舍见者是前非。马明大师，马明大师啊，识得识得嗰只马咧，即系流眼泪，所以叫为马。佢识得唔好话人啊，向法会误导。个马呀，嗰个法咧都有叫，所以叫为马明大师。马明大师做呢个大乘理说啊。马明大师啊，个名叫呢个正法眼藏咧，就前非大地摩罗见者。大地摩罗咯，佢前非呢个龙氏大士，龙氏就有何事？开发五百条龙，所以正系龙氏大士。佢做呢个大劫路论，中论十二文，龙氏大士。龙氏大士跑到呢个龙宫之后咧，就呢个华严经啊攞出嚟。我哋嘅世界上有華嚴經咧，就多得龍氏菩薩到龍宮之後攞呢個華嚴經出嚟。龍氏大士咧，將正法眼掌咧，前邊有迦羅地婆見者。迦羅地婆咧，就前邊羅後羅多見者。羅羅多咧，前邊啊第十七代咧，增伽難提見者。增伽難提就前邊十八代咧。迦耶舍多见者，迦耶舍多见者前非第十九代咧，就鸠摩罗多见者，鸠摩罗的前非舍耶多见者，舍耶多前非婆修群后见者，啊，婆修群后的前非摩那罗见者，摩那罗咧前非可那罗见者。这个学难罗见者咧，佢就有一门学近实地。人到边个地方，这个学就死到呢个地方。佢就问呢个摩那罗见者系咩原因咧？摩那罗话咧，以前啊，做个大德，龙王咧就请你食斋，你开个大支就想近埋佢。你管你呢個大支啊，某一個有福咧，可以到龍王供啲人食齋。你叫啲大支唔好。大支就講啊，以食擔遮，以發又擔啊，分個師傅啊。以食不擔咯，到咗何處？咁就咧，你又可樂可樂帶埋啲大支嚟，誰不知啲大支到龍宮之後哦，食一陣齋啦，算咗。唔教福，就變得墮落做學，做得學，做得學喎。所以你啲大師咧做學，你生生世世在邊個地方得學係近人哋邊個地方？咁咪有冇辦法做啲做出嚟咧？咁樣呢個摩那羅見者話：呀，我一個無上嘅法寶唔可以做。咁咪呢個摩那羅啊，對我一群學嚟講。他说心随万点转，转随都实能有，随流印得性，无欺亦无忧。我的学马上啊，通通啊被杀，误咗啦嘛。心随万点转啊，我哋人人都心随万点转，转随实能有，转嗰阵时你啊。有色卡嚟得嘛？